呢，咱们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呢，就不像昨天每一件事情都让人那么不开心了。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司法确认怎么能法理情效率并重。那自从电影《秋菊打官司》放映之后啊，我得要个说法，当然这句话应该用方言来说哈，这句话呢就特别的火。遇到点事儿无论大小，有不少朋友就是在这句话的激励之下，拿起了法律武器，走上了维权的道路。这其中的进步意义当然就不必多说了。不过呢，这确实也让不少遇到的事儿不大的朋友花费了原本可以不必花费的时间、精力、金钱，甚至和当事另外一方的交情。那今儿呢，警法在线，咱们大过节的，除了打官司、社会热点、法律分析之外，也和咱们的听友说点这样的事儿。那有些事儿遇到了，想要个说法，想讨个说法，除了打官司啊，还有别的路。那咱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来自北京顺义法院的大院长李旭辉法官。李法官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顺义法院的研究室主任张富贵法官。张法官你好。 大家好。 那咱们节目现场呢就请这两位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司法确认怎么能法理情效率并重。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一开始我先跟大家呢说个小事儿，其实也是重点，应该请张富贵法官来介绍一下哈。就在今年中秋节前，大家也都知道今年中秋和国庆这俩节离的是特别近哈。那么节前呢，家住顺义的王老先生啊，他正往家走呢，就路过了家附近的一家小学，可怎么就那么不巧，这个小学的校的他的这个墙啊塌了，正好就把这个王老先生给砸着了，当时好像受伤受的还不轻呢，是吧？ 对对对。 张法官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顺义啊有一个就是定期会有集市，这个王老先生啊应该是那天赶集的时候卖花，然后经过一个小学校的一个外墙，这个外墙突然倒了，造成他这个右手臂骨折，伤的应该还是比较重的啊。然后后来呢，这个王老先生啊，然后找到学校提出这个相关赔偿的这个相关要求啊，后来就产生了相关的纠纷啊。 那一方面说我受伤了，是你们学校的这个墙给砸的，你得赔我钱。另外一方面呢，是说死活不认账，还是说这个赔的钱太多了，不想给这么多？这个纠纷后来是这个纠纷到底是纠缠在什么点上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到底怎么解决的呢？ 对，这块肯定主要焦点还是关于赔偿数额这一块。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墙啊，毕竟是学校的，学校这一块呢还是有赔偿的诚意。后来呢，这个双方在这个人民调解组织的组织下达成了调解协议，最后还是达成了一定的赔偿数额。 赔了多少钱？ 应该是40000块钱吧。 通过人民调解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 对， 决定赔40000块钱。 对， 其实比我当初预想的这个骨折的时候的赔偿数额，我觉得好像还多了一些呢。 对 对, 对, 对， 这个我觉得王老先生对这样的一个结果不能说是满意，毕竟他是受伤一方了。 对 对, 对， 但是总比这个拿的钱少要好一些。 对， 那这件事儿跟司法确认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就是这个故事以后的发展是这样的，达成调解协议以后啊，然后双方当事人拿着调解协议就来到我们院申请司法确认，然后我院呢做出了这个确认的相关裁定，这样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调解协议啊就具有了法律的强制执行力。如果一旦比如说这个学校啊不履行这个调解协议，那么这个王老汉可以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啊。这就是他的法律效力。 那刚才你说到的也是当调解协议达成了之后， 对对对， 专门这两方面都是找到法院要求进行司法确认。 对对对。 其实这个词呢，因为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接触的多了一些，可是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对这个词觉得并不太熟悉， 有点陌生。 哎，对，那司法确认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会用到司法确认呢？ 这个司法确认呀，这个大家可能感觉比较陌生，但实际上如果简单来讲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当事人之间呀，如果发生了社会纠纷，在这个人民调解组织 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因为这个调解协议啊，它毕竟只是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啊。如果说一方反悔啊，或一方这个不执行这个合同这个调解协议的话，这个当事人啊只能再去法院起诉，起诉之后呢还要经过开庭，开庭完了判决，判决完了再走执行，所以这个程序啊比较繁琐啊，也不是特别简便。这个司法确认以后啊，这个当事人拿着调解协议可以来法院申请确认，一旦确认以后啊，就直接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了啊，也就是说比较简便，这就是一个司法确认。 嗯， 这等于就是赋予了调解协议以法律强制执行力啊。 刚刚您说到哈，就是人民调解组织出的这个调解协议是原来是不能直接拿着去申请法院执行的。 对。 那现在原来不行，为什么现在又行了？这个法律上它是有一些新的依据出现了吗？ 对。 那也请李法官介绍一下。 对，今年的这个2月4号啊，这个新的民诉法的这个司法解释出台，这样就赋予了这个司法确认啊，这个法律依据。当然，2010年的时候呢，这个人民调解法当中也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只是呢规定的这个不是很具体和详细，实际的可操作性啊，有待在实践当中进一步的这个研究。这样，今年的2月4号，这个新的民诉法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呢，给这个司法确认的实际操作呀提供了这个很具体的这个法律依据，那么使我们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啊，司法实践当中啊，得以啊这个有条件来顺利的这个执行，所以我们现在呢是依据这个规定啊，在这个实践当中呢进行实行。 嗯，这个可能就是属于法律上它是一个有依据的事情，而以前它确实是在2010年的人民调解法，包括今年的新的民诉法正式颁布实施之前，它可能就是我们也听到过不少调解完了之后，其实调解的过程也挺复杂的。 对。 然后突然有一方就觉得不行，这事儿我觉得还是不能让我满意。然后前面的调解工作，就像刚才张法官说的，就全都推倒，一切重来，再去法院打官司了。 对。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有了改变了哈，那改变之后，对当事人来说，他会有哪些好处？刚才提到了一些，这个本身啊，人民调解它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现在经过了司法确认之后，他又取得了可以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的效力。那么对老百姓，或者是说本身是有纠纷，打算是不管是调解啊还是打官司的人，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得到了自己的这个权利的之后，他其实能用这样的一个程序得到什么比其他程序更好的一些好处呢？ 这个简单的说吧，归纳有这么几条啊。如果了这个对于老百姓而言，一个就是便捷啊，这个就是你发生矛盾纠纷之后啊，不一定非要到法院去提起诉讼啊，因为这个像我们顺义县啊，这个顺义区啊，这个1100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啊，我们这个法院呢只有一个啊，我们人民法庭有5个啊，加在一起老百姓打官司的地方也就这么6个。如果是要非要到法院提起诉讼的话， 嗯， 但是如果通过这种非诉的这个渠道解决，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人民调解组织来进行人民调解的话，那么我们顺义区呢，这个人民调解组织有600多个。我们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呢有520个啊，我们这个调解员的总数呢是5000多人啊，那这样呢这个老百姓呢就不一定非要到法院去这个通过诉讼来解决，在家门口，在每一个这个司法所啊，这个人民调解组织那儿就可以得到解决，这样呢这个会有更便捷的这种效果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成本低啊，如果诉讼的话啊，也就是说花钱少啊，甚至不花钱啊，这个如果诉讼的话呢，这个是要交诉讼费的啊，就到法院打官司，但是通过人民调解组织来进行人民调解，人民调解组织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到法院来确认，这都是不收费的啊，所以它的诉讼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就是高效啊，那么如果这个每一起这个矛盾纠纷都要到法院打官司的话，那么法院是要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这个确定它的审限，那么这个审限一般的案件都是至少3个月啊，普通的案件要6个月，那么这个人民调解协议达成之后到法院来申请确认，30天之内啊就可以取得法院的生效的这个裁定书来进行确认啊，所以它的这个效率就体现出来了啊，所以更便捷更高效而且成本更低啊，这是它的这个比较大的好处。 其实刚才李院长已经介绍到了这个司法确认哈，这个名词在我们的法律生活当中出现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嗯。 可是呢，我在节前也是看到，包括新华社在内，有很多官方的媒体报道了这个司法确认，包括咱们顺义法院在做的这个司法确认的一个制度和司法局的这种合作。但是我从中看到了一个说法，说是为了解决案多人少，当然众多理由之中哈，我对这句话我就在想，难道这是可能看的人会有这种想法，这是法院在往外推活吗？本身就是啊，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解决的事儿。我跟你说，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处，然后你们就调解去吧，我们这边人反正也比较少，到时候帮你们确认一下就得了。会，我觉得读者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是不是就是法院在往外推活？ 它是这样的，应该说这个司法确认的最终的这个效果呀，解决或者说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是它的效果之一，但是主要啊，它是为了这个便捷老百姓这个解决矛盾纠纷，这是要建立啊一种这个诉，刚才说的这个种非诉渠道，就诉与非诉相衔接的这种基层的这矛盾纠纷的化力。化解体制啊，完善这种体系啊，给老百姓提供多一种啊这个解决纠纷的这个渠道。应该说呢，这个到法院打官司啊，这通过诉讼来解决啊，它是这个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啊，是最后的途径。我记得我那个刚当法官的时候，这个90年代初，这个有矛盾纠纷，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有起诉离婚，那先要居委会啊、街道啊、单位。啊，来开证明啊，前面有很多的这个组织来帮你来化解啊，来这个提供和解的机会。那么真正到法院打官司，那是最后的这个迫不得已的最后途径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想啊，把这些这个基层组织建立起来啊，让他们这个前置， 把这个前置发挥出来。 对，前置这些组织跟程序，让他们发挥出他们应有的这种手段跟效力。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纠纷解决渠道。 那老百姓对这样的一个渠道，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尽管这个制度啊，在顺义是刚刚开始实行， 对。 那么之前呢，我们知道也确实是做了一些的调研的工作，而且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去调解。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去打官司一样。那么就司法确认而言，它的这个适合的案件类型又会是哪些呢？张法官， 是这样，这个关于这个司法确认，它这个范围啊，是经过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最新的规定是《民诉法司法解释》，其中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它这个规定是以排除的方式来进行规定的，就是说以下几类是不能进行确认的啊。比如说啊，前几类我就不说了，就是比如说不属于法院管辖的等等，这个就是程序上的一些规定排除，主要是那么三类。第一类呢是申请确认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的、有效的或者解除的，说白了就是一个身份关系的一个确认，这一块是 这事是 不能进行，对对，不归这个司法确认来进行管辖的。第二类呢，就涉及到适用这个特别程序的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司法确认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程序，这个涉及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比如说破产的案件程序审理，这个就属于特别程序，是不适用司法确认的。第三类呢，就是调解协议的内容涉及到物权、知识产权确权的，这一块是不适合进行确认的。其实说白了啊，刚才说了那么多排除的， 我也觉得 说白了，其实主要是什么呀？就是金钱给付的啊，涉及到钱的问题，给钱的事儿这一块是可以进行确认的啊。比如说啊，这个涉及到侵权的。是吧，比如说这个人在路上走被小车撞了，涉及到赔偿问题， 像刚才王老先生自己走在路上， 对对对对，像刚才说的，对对对对对，像刚才讲的那王老先生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啊，涉及到金钱给付的啊这一块，这个所以说这个总的来说呀，它这个确认的范围主要还是涉及到钱的问题啊，主要这一块，因为其他的像这个物权确权呀啊，因为涉及到这个重大的利益，比如说这个物权确权大部分都是跟房屋有关系的， 房产地产、 对对对对，涉及到重大利益，所以说这个通过司法确认啊也不太适合，还是走诉讼途径合适啊。这是它的主要的范围。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听到李旭辉法官介绍到说，顺义有5000多这种 专门来做人民调解工作的调解员，这是属于司法调解这一部分。人数多了，当然这是力量很壮大了，但是同时呢，可能也还会在想说，哟，这么多人，那相当于就都在发挥法官的作用了。以前都是大家说法官是一个高素质的队伍群体啊，那现在这些事情让5000这个顺义区哈、5000多调解员来做，他们的法律素养、法律素质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恐怕也会有人画问号的吧？ 对，这样这个就实现这个司法确认制度的应有价值啊，这个调解协议的这种质量很重要。那么如果调解这个协议的质量不高，那么这个到了法院之后啊，就可能这个没法去确认啊， 会有这种情况。 对，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当方这个双方当事人在这个协议内容，刚才张法官说的这个有给付内容的啊，这样的这个才会有这个执行的强制效力。但是这种支付或者给付内容的这个如果说不明确啊，实现不清，或者给付内容啊不清晰啊，这样就没有办法进行执行啊，这样的这个内容的调解协议就可以说是质量不高啊。 嗯， 所以如果这样呢，到那个法院之后呢，也没法进行确认啊。 嗯， 那么在这个司法确认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有一道这个审核的这个关口啊，就是我们的法官会对司法确认的这种这个自愿性、合法性啊，跟它的这个文字这种规范性要进行审查啊，符合确认的这种条件的，我们才能够进行确认。 那他对调解内容的一些实质上的东西，法官在确认的时候也会去审查吗？ 对，是要去审查的。因为这个司法确认呢，是最终是要法院出具生效的这个裁定书来对他的这个双方协议内容进行确认的。那么对他这个协议内容是不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啊？是不是有明确的给付内容啊？这个是不是侵害其他人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法院都应该进行确认啊，进行审查。那么合格符合条件的，法院才能够予确认；如果不符合条件的啊，会这个要求啊双方当事人重新啊来对协议内容进行重新商量和达成。 嗯，那如果说哈、这个经过了人民调解，然后取得了调解协议，然后又拿到了法院去找法官做这种司法确认。哎，那也有可能做完司法确认之后，原来说好了你给我钱，他人家还是不给，那是不是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经过了确认之后，这个调解协议就具有了法律强制的执行力了，那会不会也是对法院的执行这个部门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压力呢？ 嗯， 张法官， 是这样。刚才说了，这个司法确认程序它属于特别程序啊，特别程序它具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审终审，不能上诉。所以说，一旦这个法院做出这个确认的裁定书以后啊，如果一方当事人不主动履行这个调解协议的话，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啊。所以说，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一旦法院确认之后还要反悔的话，那么另一方、就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说您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会不会给法院的执行工作造成另一种压力？是这样，就是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啊，这个人民调解工作啊，实际上就是在调解组织主持下自愿达成的一个调解协议。所以说，这种调解协议这种自愿性啊，决定了一般当事人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会主动履行啊，法院做出这个确认呀，只是赋予调解协议一种威慑力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用啊。所以说这像您说的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不会说走到执行，当然也不排除啊，有的当事人他可能想利用这个确认环节呀，想拖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啊，法院肯定也会像其他执行工作一样依法高效执行啊，这一块呢大家可以放心。 嗯，但是刚才我听到张富贵法官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司法确认，它实际上是一审终审不能上诉，哎，我其实觉得不安全感就出来了。那真的是说在调解过程当中，自己当事人不管是哪一方，他自己觉得可能确实当时自己的这个事情没有想清楚，自己的权利有哪些没想明白，然后就签了这个协议了，然后就进行司法确认了，那之后他突然又想明白了，觉得自己确实真的吃亏了，那一点 救济的渠道都没有了吗？那他是不是还能有一些法律的途径来给自己一些救济呢？那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请顺义法院的大院长李旭辉法官和研究室主任张富贵法官两位一起来和大家继续来说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好，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继续欢迎朋友们收听。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扔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和大家说的就是想讨个说法，得要个说法，除了打官司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条途径，那就是调解。而且这条途径现在呢，经过了司法确认之后，它取得了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效力啊。刚才我们在讲到司法确认的时候啊，我听到张富贵法官介绍说，这是一个一审终审不能上诉的事儿。当时我也说了，我听到这句话，我立刻就觉得有点不安全感。万一真的是说啊，尽管调解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啊，我想得明白，我觉得我可以认可，可能也真有时候当事人哈、啊、是这种，我自己到底权利有哪些，哪些是受法律保护，他自己没闹清楚，或者甚至他自己的实际损失到底有多少，他都没搞明白。那这个时候经过调解，他确实为了自己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想法哈，调解拿了协议了，也经过司法确认了，也就是说对方可以拿这个司法确认的这个协议去强制执行了。 对， 但是他后来发现，哟，我怎么还有这么大损失没算进去呀、啊？或者说，哟，这是我的权利，我怎么当时都不知道啊？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照咱们刚才说的，一审终审不能上诉，那这人不就完了吗？难道他就没有办法在司法的这个渠道上继续为自己救济了吗？ 啊，是这样，还是有一定的法律救济的渠道，比如说这个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如果认为这个对这个咱们最终做出的确认裁定啊有异议的话，可以向法院这个提出异议，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如果说这个认为异议成立或者是部分成立的话，那么法院要做出新的裁定或者改变原裁定，啊，有那么一个法律救济的途径。如果说这个当事人没有提出这相关异议，但是法院发现了这个裁定啊有问题，那么也可以这个主动撤销原裁定，做出新的裁定。所以这个法律救济途径还是比较多的。 嗯，有没有可以讲的更有操作性一点的？真的是发现不对，这事儿我确实不是说拍脑门后悔了，我确实是有一些当时事儿我自己没想明白。那么刚才您说到的，他有不同的救济渠道，或者是法院主动发现，或者是自己想明白了，他们比如说自己想明白，他申请，他找谁申请啊？是找调解组织去，还是找谁呢？ 直接来法院， 直接 来 法院， 对对对，提出这个相关。 那是去到立案厅重新打一个官司吗？ 对，它是法律规定了这个这个救济渠道，它是有个异议的期限， 啊，就如果 啊，这也要得注意，有一个期限，过了时间还不行。这个期限是？ 这个期限呢，是如果经过这个法院这个司法确认之后，如果他认为像主持人所讲的这个调解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没想好的地方，他可以在这个确认之后的15天之内，就当事人本人，就双方当事人啊，可以在这个异议期这个在确认之后的这个15天的异议期之内提出异议，提起异议。这样的这个法院将进行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将会重新啊做出这个新的裁定。那么如果是其他的利害关系人，就是这个双方当事人以外啊，其他的一个利害关系人，就是双方的协议可能这个损害了其他人的这个利益，那么其他人就是利害关系人。那么这个利害关系人呢，在得知这个确认这个生效之后呢，在30天之内啊，他是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的。 有这个时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长啊。 对对对对。那么那法院自己经过审查发现的呢，这个就不受这个期限的限制了，那么随时都可以啊提起这个审判监督程序。 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就并不是说啊说这个一审终审不能上诉，我就这么调解了，有了这么一个司法确认之后，确实这事儿就板上钉钉了哈。看来如果确实是有一些实际情况自己没有考虑到的，合理合法的，他还是有这个法律途径往上继续，这叫提起异议，有的是审判监督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他是去到比如说是顺义这边，那是到顺义法院的立案厅去立一个案子吗？ 不是，就他重新向这个做出确认的这个法官提起就可以了。 直接向做出司法确认的法官来提这个异议就可以。 对 对, 对。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刚才我也在想，就是这个调解协议哈，我们之前也说到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是确实这个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这个调解协议，尤其是人民调解协议，这么多年的悠久历史了。当然中间也出过很多很多的问题或者叫瑕疵，那现在在经过司法确认这一步，怎么来能够保证司法调解协议这个最根本的调解协议它的一个质量？只有保证了它的质量，之前咱们才说的替当事人担的这些心，他的那些救济渠道，其实他也得花时间花精力，才可以说能够让当事人真正的来省事儿。怎么能够保证这个调解协议的法律质量呢？ 提高这个调解协议的这个质量啊，这个关键是要提高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啊。这个当然我们签订这个确认之后呢，这个司法局呢他们也会专门的对调解人员的这个组织人员的这个素质和水平进行培训。当然这和法院也有一定关系。按照这个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啊，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可以进行业务指导。那么近几年来呢，这个顺义法院呢也在经常的啊这不定期的啊组织这个指导这个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这个人民调解工作。那么我们其实在2010年就开始在人民调解法出台之后不久，我们就开展了这个人民调解进立案厅的这个工作。那么人民调解员呢常驻啊，有一部分人民调解员他是常驻我这个顺义法院开展这个调解工作的。那么一方面呢可以化解这种大量的纠纷，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提高啊他这个调解的技能跟水平啊。那么由于这项工作呀，我们做的还是比较出色。那么今年年初呢，这个我们啊被最高法院确定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加强和人民调解组织的这种衔接和这个联动啊，与这个区司法局啊共同制定人民调解员的培训计划啊，共建啊这种这个人民调解员诉前调解的实践基地啊，通过以调代训的这种方式啊，促进他们这个业务跟水平的提升。 以调代训， 对， 这个是以调解代训，这个训是指什么呀？ 培训。通过调解代替培训，提高他们的调解技能和水平啊。 也就是说，把法院作为调解的一个学校和基地。 对对对对对，实践基地。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从2010年人民调解法实施之后来做的，那现在有一些效果取得的效果，除了成绩之外，实际上的效果，咱们要从当事人的反应上来说，能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呢？ 是这样，这个。我们院开展的人民调解进立案厅工作也经历了 应该是五年的一个时间，五年多了啊。这项制度从最初老百姓不太了解，到现在老百姓非常了解。像有些当事人来我们院立案啊，很多当事人都会主动提出，我们先进行这个人民调解，先调解啊，调解不成的话再立案。所以说从这个老百姓的反应这一块来说啊，说明这个